匪看天下。咁啊，最后呢个形式做节目噶啦，之后就系声音专栏，可能朝头早咧就出几分钟啦，出唔到就即系不定期啦。咁啊，咁我就会做翻啲奇案嘅。咁一个中港车司机咧就咁，我三哥咧就揾咗嘉宾佢做啦。咁啊，虾条服唔服？咁啊，有其他人接手啦。咁啊，大飞看天下会做用呢个名义啦，因为睇讲我自己睇到嘅嘢啫。咁咧，下个礼拜咧有一个咧就关于大湾区嘅声音专栏嘅。咁我睇到乜嘢讲乜嘢啦。咁啊，多谢我有个女网友啦。咁佢咧就系喺广东都好多人识嘅，因为佢都系一个。做财经的主播啦，咁提供咗多资料俾我啦，咁咧就加上我自己嘅演绎啦，咁就会下个礼拜正式咧就会有啲声音专栏啦，可能每日每次讲几分钟啦，十分钟咁啦，咁另外一个奇案实录又系几分钟几分钟咁啦，咁啊即系变咗我可以又唔使出样啦，即系当心机咁，任何时候都出到，咁啊变咗咧就唔会阻住我做其他嘅工作啦，因为。唔使個錄音室度，咁啊喺車度又錄得，喺邊度都錄得啦。咁可能聲音會雜啲啦，咁啊改一改啦。咁至於巴打台就有其他人會做得更比我更加好啦。因為呢三個月咧，我最主要就我喺度谷緊 view 嘅啫，即係我想能夠去到邊度咧咁。咁卒之用咗三個月嘅時間，咁啊谷到。170,000，即今個月啦，應該做埋聽日有170,000 view 以上噶啦咁。咁我嘅目標就定咗下個月嘅200,000。咁啊錯失咗榮少啦，因為佢忙。咁我哋啱啱好咧，亦都有新節目推出，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。咁港珠澳車牌即係廣告嚟噶，揾食啊嘛。港珠澳車牌蓮塘同埋呢個深圳灣牌咧，我哋都而家接受。大家的申請的，咁啊幫你做啦，咁又買賣都有嘅，咁可以聯絡我。講翻節目啦，今日9月29號，出街都係9月29號噶啦。9月28號，散運開始啦，掟催淚彈啦。咁咧，如果有啲老聽眾都會知道噶啦，咁當日其實我喺度嘅。咁我跟人民力量嘅大隊啦，咁喺快必做大隊啦，跟住咧就喺海富中心啦，跟住後屘話掟催淚彈啊，咁我拖住我太太啦，咁走落去啊呢個掟催淚彈現場啦，就見到嗰陣時有一個叫做乜嘢隊長啊。咁啊封路啦，咁又见到黄杨大嗌咪啦，跟住就大家都唔舍得走，睇下差佬会点做，出之就出去弹啦。咁我哋就向湾仔方向啦跑啦。咁当时就途经就见到萧若元啦，跟住见到赵善轩啦，即系啲头面人物啦。咁去到崇光嗰度啦，就等嗰陣咁啊，聽消息卒之就散咗啦咁。咁呢幾年呢個散運失敗成功我唔知道，因為佢影響咗好多後生人啊，亦都好影響咗其實成個社會。咁呢一節就講呢一啲啦，四年啦，該拉嘅拉咗。是爭佔中三子和那幾個成年的頭面人物，那些就等上堂了。黃之鋒、羅冠聰這些、已經全部該判的判，還有一兩條罪可能明年都完了、因為有這個散文令到中央的重視，曾經我哋嘅而家嘅特首林鄭月娥就帶隊咁啊，同呢個當時嘅年青人啦，即係黃之鋒佢哋啊， 咁啊，全部咧就係電視現場直播啦。咁誒講緊後尾咧，就即係政府即係比較傷感啲啦，覺得你哋係唔需要理會。因為你哋就淨係佔領咗街頭，亦都冇佢哋所講嘅。哎呀，中環塞車啊！周庸所講話塞到落馬洲啊，全部癱瘓啊，冇事發生。咁咧，亦都秉承咗香港基本上所有遊行示威嘅嘢，和平理性非暴力，係接近零啊。咁喺呢段時間咧，就激進派抬頭啦，你又唔服我，我又唔服你，跟住打散咗學聯啦。啊、跟住咧就獨立思潮起義啦，啊、跟住咧就自決派興起啦，老泛民咧就係、是、俾人哋圍剿啦，啊、互相殘殺，令到建制派得以喘息，謀定咗佢哋嘅方向，將你哋逐個擊破啦。呢個之後嘅事啦。咁而做網台最了解噶啦，因為我做網台嘅時候。就係、是、社運之後啦，魚蛋革命啦，嚇咁呢啲啊啊劉小麗啊出嚟啦，梁仲恆啊、梁天琦、黃台陽啦，後尾嘅頭面人物啦，相繼湧現啦，都係明日黃花啦。而家好多人借社運去結識異性，我講俾大家聽係咁樣啊，你可以唔認同我。啊，咁啊，好浪漫嘅，其實真係好浪漫嘅，對於細路仔係好浪漫。點為之咧？即係好似啲人啊，長毛啦，就嚟帶隊去古巴啦，咁啊睇捷古華拉啦。一件大時代，一件大事出咗，每一個後生仔參與又好，大人參與都好啦，年紀大嘅人參與都好啦，嚇、啊，覺得好浪漫啊！嚇、啊！咁男同女都會經常性喺呢個佔領區啦，所謂旺角啊，或者對面海嘅佔領區相遇啦，發生戀情啦、一夜情啦，啊，有啲咧就做啲嘢比較出位啲啦，咁咧就變成咗一個英雄啦，一個 icon 啦，每日都發生啦。咁而有啲咧就係、是、無業噶啦，即係我無意講散文嘅唔好，但係事實就係咁。我講事實啫，講件事。點解後尾會爛得咁緊要？就係、是、急速就係、是、好多呢啲人流連喺嗰度，但係每一個人都係一個參與者，一個持份者啦。咁啊，參與者有啲人可以喺嗰度啦，啊識到啲人啦，啊因為咧佢又為咗散民嘅犧牲啦，啊咁啊黐飲黐食啦，咁啊造就咗啊有啲咧就明明咧就係嚟抽水嘅，咁啊喺呢度就急以將個組織擴大啦，即係熱血公民之流啦。嚇、啊！咁亦都因為呢個社運咧啊定位唔清晰嘅人民力量啦，咁啊變咗兩邊不是人，跟住極速消，即係極速消亡啊！亡啊未到嘅，咁事實都係因為呢場社運，因為佢哋冇揸到個定位啊，究竟自己係泛民激進派，當你做中間嘅就死噶啦，喺兩者之間你就死噶。咁啊，有啲人騎劫咗呢個運動啦，即係黃毓民啦、陳文根啦，嚇呢啲支流啦咁。咁啊，一路衍生，咁咧就共產黨即係梁振英手底，民工武客分化社會，你出幾大力量我出幾大力量，即係譬如好似你有法輪功咩，我就反法輪功。啊！你有一個咧，我乜乜，即係都係啦。你有即係自古以來都係啦。你有教協，我就有教聯，係咪啊？啊！你有勞工組織，我整個勞聯。你有職工盟，咁啊當然啦，工係應該工聯會先個職工盟嘅。咁啊，大家就互相成立對等嘅組織，然後咧就佢哋抌錢去影響一啲人。咁有啲人唔係跟得咁貼嘅咧，聽埋好似洗腦咁咧。尤其啲中間偏咗，即係個老年人啊，即係中間冇乜思想嘅人咧，就佢自己揾到個定位啦。咁永遠呢啲人都投向建制嘅，咁咧就此消彼長啦。四年過後，頭面人物 啊，要坐監嘅坐監，社會服務無令，社會服務無令散曬，衍生之後嘅 DQ 議員啦，啊，暴動罪啦，黃台仰出走啦，梁天琦入獄啦，咁啊梁仲恆同埋尤慧晶啦、長毛啦，係嘛？咁啊有啲組織啊極速消亡啦，咁亦都有好多堅持嘅，譬如好似真真正仲堅持緊喺街頭嘅。你話佢哋係一個 icon 有樣板有就鳩烏團啊、淺衣啦，各色其色啦，啊！但係到最後尾搞呢場運動嘅人，咁我真係佩服戴耀廷嘅，即係書生論政，咁咧就亦都由佔領嗰陣時鼓吹得最大力嘅，即係未有戴耀廷之前咧，就係、是。黃毓民和蕭若元的嚇，將呢一個種子散播咗喺好多嘅人嘅人心裏邊。咁但係咧，喺中途有人落車，有人加入，有人氣餒，亦都有人堅持。堅持嘅人相對少，走樣嘅、跑掉嘅。相對多，揾著數的無數，男女關又好，錢銀瓜葛又好，想辦法 去因為這樣而投入一個轉身加入建制都有，亦都有些人借這場運動做了個個人名譽出來，然後做好盤生意上市都有。以前呢，我是一個遊行示威的常客嚟嘅，咁但係呢幾年咧，真係冇啦，應該有兩年都冇參與。最後一次參與嘅咧，應該係上年嘅六四，我晏晝去咗維園，坐咗個幾鐘頭，跟住走嘅。又唔夠膽講死心，但係我睇唔到出路。我亦都同我住同一笪地方嘅人有個公公婆婆。他們每一次都參加，他們信天主教的，每一次都見到他們兩公婆拍拖地去，我是相當佩服他們的，但是呢就不知道怎樣。我曾經很大的熱情，其實代表很多人、啊、都投入了在社運、啊、不要說社運那麼厲害，我們不是頭面人物去支持、啊、譬如12年的選舉、啊、赤膊上陣、啊、派傳單、啊，飲啖水，做好多呢啲嘅。咁但係梁振英催生咗港獨，然後打壓所有嘅基本上支持，即係出得頭面嘅後生仔，令到香港嘅民主運動嘅壓力去到呢一個，而老泛民不知所措。到而家都冇辦法整合個戰線，包括而家被你 DQ 嘅時候，你哋仲係一盤散沙。其實尤慧晶同埋呢個梁仲恆，佢哋被 DQ 嘅時候，應該所有泛民要企喺佢身邊，親疏有別，各自有自己嘅黨派，冇人能夠服大家，變成咁。我冇話尤慧晶同埋梁仲恆係啱，但係雞蛋與高牆，參加呢啲咁嘅運動，永遠都只能夠站在雞蛋嗰方面。到而家 DQ 重新再選，淨係為初選爭選朱海迪、自決派、劉小麗私相授受。既然是講民主、講自由，馮檢基一係你就話佢係建制派，直頭同佢講你建制派，你哋又唔敢講。人哋出嚟選，你又話人哋年紀大，唔通李卓人而家做 B 隊嘅，佢唔年紀大，唔做咗幾十年咩？係咪啊？地區工作，你哋呢啲人都未必有一個扎實得過馮檢基。但係當然，我都唔認為馮檢基應該出嚟選。個時代唔係自己噶啦， 就應該放手噶啦。咁但係個影響力依然有，學聯散咗，好多嘅學校種落嘅火苗，譬如中大事件啦、李國章事件啦，嚇、啊、好多啦，嚇啊誒、梁天琦去 FCC 咧，呢件事會不停咁發酵嘅。但係我希望，亦都係同自己講，我哋心裏邊有我經過六四，六四對我傷感好多，因為我嗰陣時係年青，而家年紀大啦，熱情係不在。但係我希望呢場運動，心灰意冷嘅人又好，離開咗個隊伍啊，投向建制，我哋重新審視自己，做好自己，因為自由民主不是人家給你的，是你自己爭取。所以有些人大力鞭撻現在的所謂泛民，他們說的話可能很對，但是應該用同等更加大力的去鞭撻鞭撻建制派，可能還好一點。泛民的不爭氣，我們去批評他是應該的，因為我是選民，我是你們的支持者，而不能夠放生建制派，不能放生譚耀宗、葉劉淑儀、政府的代表，所有的一眾官員，包括林鄭。雖然我知道林鄭她竭力想香港變成了一個正常運作的事，她想辦法做到，但是她背後都仲係中國共產黨，所以我哋應該用更加大力嘅嘢去批判佢，去審視佢，俾壓力佢。呢個係我哋而家香港，即係老一輩啦，即係我哋啦。而後生仔，我俾唔到咩意見你，因為個世代真係你哋，你哋認為點樣做，我哋只能夠支持嘅啫。因為世界雖然時光有不同的年齡層，不停不同的持份者，但是你們的是最長的。我們過了十年八年，好像陳馬業都退休回了加拿大了，他要做的盡力，在一個時代裡面他要做的，他能夠做的做了，再做做不到多少時候他退下來，現在就是你們這一班人的時代。雖然被打壓得很厲害，這個是事實來的，毋庸置疑，是不是大家都清楚？但是打壓歸打壓，我哋是千方百計啊，寄望而家嘅年青人做得更加多、更加好。呢、這個就係散運四年後，我自己對自己嘅睇法咯，係咪啊？呢、這個世界鬥長命嘅啫，只要我哋中國共產黨有一個缺口出咗嚟嘅時候，我哋就有機會。我哋只係可以做好自己啫。拜拜。 女士嘅頭髮唔夠強韌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機、地中海嘅煩惱，揾啱一隻洗頭水係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髮、育髮、防脫髮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